孟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，更多。 变形出发！ 警告：未领取礼包，七到九月到期被投保的私家车，快打给平安车险报价，就送金龙鱼调和食用油。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继续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我们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今天又和各位来在电波当中相见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听到的是刘文正的《阿美阿美》。当年刘文正高大英俊的外貌，深厚的唱功，潇洒的表演，奔放的舞姿，张扬的表情，演唱了许多中西兼具快满相融的经典歌曲，产生了挥之不去的一些影响，在华语歌坛当中也是印下了永恒的烙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每人一首经典，分别给我们带来好音乐的是蔡兴娟的《东方女孩》以及李碧华《分手》。 寻遍山外山，找遍水中水，谁是你梦中的女孩？ 走遍海内外，巴厘岛上